越想动身，越没弯弯，惊雷蓝行也弯弯，磨盘一人望眼欲穿。你说天黑后要来，我等到露宿窗台，晨雾淡淡，惊雷两行也淡淡，磨盘一人万般心酸。你说天黑以后要来，我等到两鬓霜白，发丝盘盘，情泪也斑斑。你说天黑以后要来，我等到两鬓霜白，发丝盘盘，情泪两行也斑斑，磨盘一人万般心酸。你的笑还。